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欧嘉伦戴住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73%。今日咧都系天清气朗啊，见到个天咧都几蓝嘅。咁天文台预计咧，听日都系大致天晴，不过咧，听日稍后开始就渐转多云啦，跟住星期三咧，亦都会系比较系多云噶。好啦，咁呢个钟头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睇一睇一啲防疫嘅新措施啊。政府咧喺前日就罕见啦，咁其中一个主要嘅内容咧就系有关特定群组嘅强制检测啦。咁另外咧就系注册医生咧，如果临床判断怀疑病人染疫咧，系可以发一啲强制检测嘅指示嘅。嗱，咁先讲就系嗰、那个特定群组嘅强制检测啦。简单嚟讲咧，就系食环局长咧就可以指定咧。在一些爆发疫症的地区工作，或者在那里生活，或者特定职业，又或者染疫之后有较高健康风险的人呢，是强制检测的。咁而家呢就譬如话在你个区或者你嗰栋楼呢有一个爆发呢，你当然啦，你可以去检测，但是就唔系强制嘅。咁当中咧就系由于有好多人咧都系因为各种原因啦，冇去检测。咁嗱，而家咧呢个罕见之后咧，就代表住咧有一个法律嘅框架啦，又或者系食卫局长咧有咗呢个权力咧，喺必要时嘅咧就可以指定某一啲人啊，系去一定要去做检测嘅。嗱，咁另外咧仲有比较争议嘅另一个地方咧，就系有关注册嘅医生喺临床判断病人咧，即系怀疑佢染疫啦，咁咧就可以发强制检测指示。咁呢个指示咧就系可以要求病人喺限期之内咧系去检测嘅，而医生咧就要将资料交俾卫生署长咯。咁卫生署嘅相关人员咧就会去查下呢位病人咧有冇喺限期内去检测嘅。嗱，咁听落都好似好合理啦，咁但系咧，即系喺不同嘅喺医学界里边，不同嘅人咧都有一啲嘅顾虑啦。咁嗱，其中一样嘅顾虑就系嗱，而家咧实际上其实有好多嘅有怀疑嘅人咧系冇去检测嘅。咁究竟喺如果咁多人去检测嘅话咧，可能系比而家嘅情况之下多几倍嘅人去检测，咁究竟政府而家嘅检测嘅措施能唔能够应付到？嗱，呢个反而可能系一啲即系行政上嘅问题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医生就担心啦，就系嗱，而家咧有好多嘅 病人呢，如果佢知道医生发现佢有病征要佢检测嘅话呢，就反而可能唔去求医喎。咁因为呢有好多人呢，佢有少少问题又觉得自己冇乜嘢，咁可能想去攞日假，又或者係攞少少药。咁但係如果要被强制去检测，佢会唔会分分钟唔去睇医生呢？咁令到一啲隐藏嘅个案更加冇人知道呢。咁呢个係其中嘅一啲担心啦。咁仲有嘅就係有啲嘅担心呢，亦都会话咁医生凭乜嘢去判断究竟嗰个临床嘅诊断有冇准则呢？咁喺政府嘅讲法啦，就係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嘅讲法啦，就係话如果有硬指标俾个医生去跟呢，就反而唔理想，咁医生呢就会因应专业呢自己去判断嘅。咁除咗话睇病征之外呢，都会问病人整体嘅病历等等啦。咁比较有争议嘅呢，就係咁如果医生冇叫佢强制检测，但係病人最后确诊，咁医生使唔使承担责任呢？咁陈肇始就话要视乎每个个案，咁但係呢任何病患如果医生喺专业判断出咗问题呢，医委会就有特定程序处理，咁话。咁呢个呢亦都令到医学会会长蔡坚呢就会认为呢，咁其实呢就係如果不同嘅医生其实有不同嘅业嘅判断啦，咁如果咁样嘅话有拗撬嘅话，咁应该信边个啦？又或者係如果政府又冇一个好硬嘅指标等医生去判断嘅话，咁到时有争拗嘅时候又点算呢？咁呢啲都系一个问题啦。咁实际上呢而家就未开始真正实行嘅，咁有个框架喺度啦。咁睇嚟呢就系私家医生亦都会同政府呢系会继续商讨，实际上呢到时如果呢个由医生即系由注册医生去判断佢需唔需要发强制指示嘅话，咁嗱呢个具体点样运作咧，都仲要倾落去噶。咁嗱，大家听紧嘅朋友，医生又好大家有时会去睇医生嘅朋友又好，咁会唔会喺呢一个强制检疫嘅措施出咗之后，对你哋睇医生会有啲唔同嘅谂法咧？吓，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16号，油麻地有唐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7人死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据了解涉事的单位是无牌经营餐厅，单位内可能有庆祝活动。 这个区呢都是很多少数族裔在这里居住的，他们都可能近排有他们的节庆，所以呢都可能有些定了一些节庆的活动，这样都是有一定的危险。如果假设真的是一些无牌经营的餐厅，其实呢你看到旧的大厦呢，其实消防走火各样都做得不是那么理想的。 朝早10点，消费者委员会测试35款干意粉样本，全部样本都验出异物，包括昆虫碎片、塑胶碎片等等，六成半样本验出煤曲毒素。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 我哋会知道唔会百分百冇，咁但系喺将佢尽量去减少咧，呢一个可能性咧就应该系有机会可以做到。喺热水嗰度咧煮耐啲煮熟佢嘅话咧，咁呢一啲嘅昆虫嘅碎片或者系呢一啲我哋叫异物咧，都系即系大家可以安心食用。 10:30，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行政管理委员会未有讨论四名丧失资格议员的薪津问题。 我们需要法律顾问就做好个法律文件，容后在或者下一次会议再去详细去讨论。我们是会用法理情的方法去处理。 下午2:00，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呢個鐘頭咧會傾下政府罕見啦，已經就係話有強制檢測嘅法律框架咧，就已經係實行噶啦。咁具體點樣做咧，就繼續到時適時嘅時候咧，就會大家知道噶啦。咁其中一個咧，即係強制檢疫，如果即係市民被強制去檢疫，如果唔去喺限期內驗咧，就會被定額罰款2000元嘅。咁就會收到一個強制檢測令，咁要求佢喺指明期間內咧就去檢測。 如果你都系唔验咧，咁系可以被罚款25,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而当中嘅一个争议嘅地方咧，就系系要由注册嘅医生咧临床判断，如果佢怀疑病人染疫咧，咁呢啲医生咧系可以有权咧去发一啲强制检测嘅指示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医学会副会长郑志文嘅，郑志文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 系啦，咁嗱，而家咧，即系我谂喺医学会里边啦，或者系好多医生里边都有少少嘅争论啦，就系、是、究竟政府系咪应该有个硬指标，有啲乜嘢嘅病征咧，就应该去强制检测咧，就唔需要医生去自己去有一个大家有唔同嘅判断，你点睇咧？ 我想就两睇嘅，首先嚟讲咧，如果你有个硬指标咧，就一切清晰好多，即系譬如关系到法例规定，咁至少个病人啊本身啦，同埋医生都有规则可依啦，咁就争拗可能会少啲，同埋可能嗰、那个即系转介嘅过程会顺利啲。不过咧，我自己就倾向系即系由医生嘅专业判断会好啲。点解咧？因为今次就比较特别啲嘅，响呢个新冠肺炎咧，佢其实个病征咧。好广泛嘅，由呼吸道感染啦，到单系微烧啊、肠胃病征啊、皮肤红疹啊，甚至肌肉痛啊，都可以界定到系嘅。咁所以如果嚟讲咧，你要列晒所有出嚟咧，其实就等于行入嚟就要去测咁滞噶啦。咁所以咧就去翻医生自己嘅专业判断咧，就等于同睇其他病或者传染病或者需情报疾病一样啫吓。咁我哋都系用翻自己惯常嘅方法去睇去做，咁其实就 OK 噶啦。 政府嘅讲法都话，即系其实一路都有同私家医生有一啲。信件上的联络啦，最少咁起码嗰个病征要注意乜嘢啊？嗰啲算唔算一啲指引咧？系有冇参考嘅价值啊？ 都有嘅，因为佢之前就系建议大家系，譬如有37.5以上啊，或者有上呼吸道病征啊，再之前咧就系由佢嘅旅游记录咧嚟到去判决嘅。咁所以由呢度其实亦都睇到咧，嗰个准则系一路变紧嘅。 系， 即系随住嗰个病情嘅发展，咁医生嘅特点咧，其实我哋喺临床上咧，我哋会有个判断，同埋最紧要系睇到即系唔同嘅医学文献啊。咁好多時佢有新嘅病徵出現，或者新嘅進展，或者再進一步喺家庭醫學上面咧，我哋睇緊成個社區裏面嗰個風險指標究竟有幾高？譬如之前梁祖毅教授1.24啊，1.6，咁呢啲其實都係俾你一個知道大概你見到個病人佢究竟當時嗰、那個即係風險會大約係幾多嚟去我哋去做一個判斷嘅。 咁刚才你都提到，即係可能唔知会唔会有啲咩争拗啦。你预想到呢喺呢一个由医生去临床去判断病人有冇染疫，系咪要强制检疫，会产生一啲乜嘢医护同埋即係病患之间嘅争拗？ 我相信首先爭拗就唔多嘅嚇，咁好多醫生都擔心啦。哎呀，咁將個責任擺咗喺我哋度啦，會唔會病人就反為怪責咗我哋咧？咁我對於自己就唔係好擔心嘅，因為始終嚟講就即係醫生都係負責去執行。咁我哋家庭醫生本身好多時都要對個病人講出佢嘅懷疑啊，或者佢嘅診斷啦、或者有時甚至啲嚴重病症，我哋都要負責講俾病人聽。我哋有我哋嘅溝通技巧，因為唔好忘記其實。而家咧，我哋唔系纯粹为咗符合个法例，我哋其实系为咗去揾出嗰位病人是否有染上新冠肺炎呢种病。咁如果揾到出嚟咧，首先对个病人自己系好有帮助嘅，佢系需要治疗嘅。我哋唔好淨係諗隔離，佢需要治療，因為其實而家有一啲及早嘅治療方案咧，係因應佢嘅病徵啊，同埋檢測出嚟嘅結果嚟去使用去判斷嘅。你唔去睇咧，你可能過咗嗰個治療嗰個最佳時間嘅嚇。第二嚟講咧，其實佢周邊嘅人會受到影響，譬如你屋企可能有好細嘅小朋友，或者特別有啲長者、長期病患者，就算你係無症狀帶菌者咧，你一旦傳咗俾屋企人咧，又揾唔到出嚟咧，其實佢。好危險，即係你變咗你一路接觸嘅時間，咁所以我哋唔好一味去咗，即係規定你咁，我哋就有個反感，而係其實佢係要揾咗個病人出嚟，咁我亦都即係好多番會同病人解釋點解要做你去做檢測，咁佢哋即係知道咗嘅時候，你自己回心一諗，咁其實都係有用嘅。再加上其實而家實際上咧都有好多強制檢測喺暗中進行緊，點樣講咧？即係其實翻工嘅。 好多時你曾經攞個病假或者喺公司探到你有少叫你睇醫生咧，你冇一個病毒測試嘅陰性嘅結果咧，其實公司好多時係唔係好俾你翻工嘅，即係我哋遇到嘅情形就係咁樣。咁實際上呢個變相係強制檢測。咁所以你話醫生個角色嚟講，我自己又唔係太擔心自己，我反而係擔心市民多啲。點解咧？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即原因爭拗啫，最多俾人怪責嚇。但市民其實佢都有個難處喺度嘅嚇，即係佢有時佢完全冇諗過呢個症狀嘅時候會去睇醫生。啊，醫生突然間話俾佢聽，佢要強制檢測，咁佢個心嚇嚇先啦。佢可能話死啦，我會唔會跟住好快就俾人哋去隔離啊，或者入院咧？咁呢個佢要接受到呢、這、一個即係有機會患病呢一個風險先啦。第二，其實最緊要咧，政府就係要做好。點樣去俾到去檢測？即係你諗下，譬如琴日咁樣要俾錢200多元，都排長龍咁。但係我唔係成日得閒去排隊啫。如果我病緊嘅時候，你烈日當空或者可能跟住寒風凛冽嘅時候，我點樣去排隊咧？即係變咗要有一個很好好嘅途徑俾佢比較方便咁做到個檢測，同埋個結果唔可以太耐先出，因為第一就冇咗個檢疫嗰個幫助性咧。但第二咧，佢其實要翻工要生活嘅，咁理論上咧，佢一旦有醫生嗰、那個。檢測令咧，我相信公司啊、學校一定唔會俾佢翻工翻學噶。咁如果你拖延得長時間嚟講咧，咁佢對佢嘅生活有影響咧，甚至生計都有影響嘅。你試得俾人哋強制檢測兩次之後咧，可能工都冇埋嘅。咁呢一啲咧就即係喺嗰個檢測嘅支援，甚至係有診斷嘅病假嘅支援上咧，我覺得要做得好啲先。 即係具體係乜嘢一個支援係？ 个支援就譬如啦，你系派樽嘅，其实派个樽俾你啫嘛，你边度派都得噶，你唔需要咁多限额啊界定嘅。咁另外收樽又系啦，你其实俾个箱佢收啫嘛。咁你譬如开多啲地方，等佢可以收得到啦。咁个结果尽快，佢而家有时收个樽一日收一次嘅啫。咁如果你一日收四次，咁你个结果咪可以快啲啊？嗰个物流做得好啲咯。咁同埋如果你病假上理论上佢可能要两三日。病假或者反复检测或者一旦检测阳性入院的时候呢，会不会是即是在劳工法例里面比较清晰地讲了他是即是受到保护而不可以因为这样而解雇，可能会比较即是对个病人自己放心多一点。 我看到袁国勇呢，他甚至提到就是说如果检测之后入院的可以政府赔返啲薪金给他， 你自己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需要？ 其实好多而家劳工法例之下，你病假长过四天以上，其实都有一定额嘅薪金俾翻你嘅。咁但系我谂，其实你成个包装攞出嚟讲翻一次俾病人或者系受强制检测人士知道佢自己嗰个权益同保护喺边度，成套嘢话俾佢听，咁佢就会比较清晰啲，同埋冇咁担心。 因为好多可能系日薪计咁嗰啲就未必有噶嘛，唔系长工咁可能冇，咁令到就有啲医生会担心、就是，就系有啲嘅佢可能有少少嘅病征，咁又惊如果一嚟到睇医生咧就被强制检疫，咁我索性唔睇啦。咁呢种情况你估计会唔会多出现？ 我估就會出現嘅，但我哋唔會知道，因為佢根本就冇嚟睇。所以呢啲大政策咧，其實政府真係要比較全面啲去睇。所以你話，譬如去到我自己坐喺度睇症一個家庭醫生嘅層面咧，你有個政策，我咪配合咯。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唔係好難啫，我覺得。但如果你話俾意見嚟講咧，全盤嗰個成個picture 去睇係好緊要嘅。咁同埋。我哋見到其實關口啊，即係嗰個入關嗰度咧，其實幾次都係嗰度爆疫。如果佢關口做得唔好咧，即係大家有少少條氣唔順啊，啲病人或者各個行業，其實佢你咁樣你又入嚟整到我咁，喂我無辜啊！即係好多人同醫生講就講呢樣嘢，但我就唯有俾佢宣泄下，即係你鬧下啦。咁但係我其實幫佢唔到。 咁有關醫生嘅責任嘅問題啦，咁根據阿陳肇始。所讲咧，咁如果有啲乜嘢事就跟翻医委会既定程序处理啦。其实你自己理解系咩意思咧？系咪真系有咩可能断错症或者系判断唔到？咁可能系判断咗冇事，跟住检咗有事之后，可能又走上医委会去睇嘅咧？

I hope you're not going to be cross with me. 我希望咧你就唔好嬲豬啦，唔好嬲我啦，咁樣咁就係 cross 啦。咁通常咧，如果嬲某一個人咧 ，cross 咧後面就係跟 with 嘅 ，to be cross with somebody。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Auntie 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今日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关强制检测嘅一啲新嘅法律框架啦。嗱，即系咧啊喺前日刊宪之后咧，就代表住注册医生咧系有权发出强制检测指示，系要求病人喺限期内去检测嘅。嗱，当中就引起咗一啲争议啦，包括就系即系注册医生嘅佢嘅责任。究竟即系要负啲咩责任啦？即系如果判错症咁样点咧？咁另外嘅就系、是，系咪会令到好多病人唔敢去睇医生咧？因为如果发出检测令之后，跟住会唔会又要花时间去检验啦？然之后可能要留喺屋企啦？咁等等嘅情况之下，会唔会令到大家连睇医生都唔敢去咧？嗱，等等嘅问题咧，都系即系大家都会关注嘅。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胡先生，胡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 系，你好，请讲。 我觉得而家搞嗰啲咩强制检测咧，其实只不过系即系杯水车薪，根本就唔系去从个源头解决嘅问题。 嗯， 即系你主要就系、是。嗰、那個政府個把關做得唔好嘛？ 嗯， 你睇你而家啱啱理工公布嗰個都話，呢幾鑊嗰啲輸入，即係嗰啲爆發都係啲輸入個案引起嘅。 嗯， 啊啱啱先清完話上一低嗰啲，即係譬如基斯啊、海員嗰啲，你今次又俾嗰啲印度啊、尼泊爾嗰啲入嚟。 嗯， 咪即係政府嗰、那個做嗰個把關做得唔好咯、啊 嗯。 你而家你做檢測做得幾好都冇用㗎。你即系你喺度驗人唔被人，咁你都永遠解決唔到問題噶。 嗯，咁 你譬如有啲人入嚟，應該要進行好似有澳門咁，我哋擺呢個即係去用咩緊急法，你即係徵用嗰啲酒店啦，全部將佢嗰啲人即係集中管理 嚇， 唔好俾佢立亂進出嚇，唔好俾人探嚇、 嗯 啊，限定佢啊幾時要嚴好大先俾佢出去。 嗯， 同、啊、埋你而家你睇佢自己爆翻出嚟，又系即系有啲家属去探访，咁、 嗯、 时即系病毒爆翻出嚟啊！咁你如果你咁样，其实香港人嘅根本嗰个防疫嗰个意识非常之，我觉得做得应该唔会比澳门差噶、 嗯。 澳门点解冇个案咧？系咪先？ 嗯， 搞咁多人，但人哋嗰个截个源头做得好咯。 咁可能仲有个原因，即系香港始终啊多啲航班，即系接连全世界 嗰度未停，而家都系 limited 噶嘛，你根本只会带有几班， 始终都有咯。 咁你就控制咗，同埋喂嘢高危地方，你啊人哋佢出嗰啲咩证书，你又去信佢啊？有乜都未验清楚，你就帮佢俾佢啊自己搭车入去啲市区，你应该啊政府你唔好悭呢啲啊，净。俾埋提供埋車輛有乜所謂啫？你 好， 你而家你而家個經濟嗰個損傷啊，咁多各行各業嘅損傷啊，你出多少少啊？啊，好過你啊，唔見只雞啊，你出少啲豉油。 明白，好多謝胡生嘅意見啦。咁其實咧，即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啊，袁國勇都話咧，即係而家咧喺邊境防控咧，就佢嘅講法就係無論點都好啦，都未必能夠滴水不漏嘅，因為咧，而家就算你檢疫14日咧，都只係捉到95%嘅個案，咁啊有5%嘅個案咧，其實喺14日之後啊，甚至係第24、25日之後先至發病嘅，咁嗰啲咧就係喺而家嘅檢疫嘅措施裏邊咧，就未必能夠捉到嘅。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话即系关卡嘅一个漏洞啦。咁嗱，而家讲紧嘅就系希望咧喺香港里边啦，就系有病征嘅人咧就多啲去检测。亦都系袁国勇讲嘅就系而家嘅检测率咧，即系有病征嘅检测率咧系唔够20%嘅。咁即系话咧，喺社区里边咧，亦都可能咧系走漏咗好多。 好啦，电话里边咧有陈先生啊，陈生你好，陈生。 你好，陈生你好。其实咧，头先我听完之前嗰半个钟头访问咧，我再听埋今朝你哋柜台嗰个访问咧，其实系冇一句讲到尾咧，系冇一个诱因去叫啲市民啊，或者觉得自己有病征啲人去检测啊。好似琴日咁样话俾240蚊就可以去攞嗰、那个阴性嗰个报告。但係一讲到话原来攞咗个报告返大陆都要搵14日嘅，你睇下今日少咗几多人。 係其实。 係呀，所以嚟讲政府嗰、那个那个措施或者决定啲嘢呢係冇深思熟虑。好似你而家话罕咗欠。跟住話，如果強制檢測嗰啲人講咗唔去檢測要罰錢嘅，咁你不如俾一個誘因，譬如話我係保安，如果覺得呢排係多保安有呢個感染嘅，就俾保安去驗咗之後，真係如果有陽性反應嘅，就喺佢嗰個人工嗰度幫補下，喺佢嗰14日隔離嗰個期間嗰啲嘢會仲好咯。好似譬如如果酒店員工呢幾日驗到好多酒店員工感染嘅，唔通就叫曬全香港喺酒店做嗰啲去曬驗咧？冇可能噶嘛。 老老實實，如果你係保安或者係做緊一份長工咁啊，有病假攞嘅喎。而家講緊係嘛？ 你病假係四日啫嘛，但問題勞工處唔承認呢、這個。冠状病炎、冠状感染噶嘛，因为我哋已经问晒保险 系职业病 嗰啲噶啦，问晒未仲未成业病职业病，立法会嗰度未讨论过啊嘛，所以系冇用噶。如果个雇主譬如你要日薪嘅，哇，你要休14日噶，你唔好做啦，不如咁样。所以同埋有一个观察到咧，我呢几日咧，去私人诊所睇病嘅人咧，我谂即系除咗系比较年纪大啲老人家之外咧，冇乜人去诊所睇病噶。反而去獸醫嗰度咧，啲獸醫排曬長龍。咁你諗下點解會咁樣就知咯。 即係你見到係都係老人家去睇㗎。 我見到老人家嗱，所以嗰個病苗打針嗰度，好似嗰陣時南韓未出事話有死人嗰陣時，幾多人去醫務所打針？一講咗出事之後，即刻少曬，啲醫務所冇乜人去打針啊！咁你諗下，就係所以政府咧，真係要諗清楚好先罕見咯。我發覺而家呢個政府係乜嘢決定咗之後，一錘定音就要我哋做，我覺得即係要諗清楚先好做咯。 佢而家都未正式做嘅，即係嗱，而家罕見就擺咗個框架喺度啊！唔該曬你啊，陳生，係啦，咁啊，我哋跟住揾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傾一傾啦。梁子超你好啊！ 主持你好。 系啊，嗱，咁我谂嗱，即系而家罕咗欠都要倾清楚究竟个细节点做噶啦。刚才我哋听到两个电话咧，啲市民似乎都好关心嘅就系究竟，喂，咁检测令之后又点咧？我要我检测，咁我翻唔翻工啊？咁跟住政府有啲乜嘢表示啊？咁样点睇咧？ 嗱，我谂呢个系一个公共卫生上嘅问题。咁我谂都要由个公共卫生嘅角度去整体考虑啦。嗱，其實我諗大家就嗰、那個即係話出發點當然係防疫，但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咧，就係話個呼吸道嘅病徵咧，真係太過普遍啦。咁其實入邊我哋嘅好多人，譬如咳啊、打嗤咁樣咧，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個正常嘅生理對任何一啲外界刺激嘅反應。有少部分人可能係因為敏感啊，另外仲有啲可能係因為呢個好多唔同種類嘅一啲嘅唔同嘅病毒啊、病原體嘅感染。咁其實呢個世界呢，冇一個呼吸道嘅病徵能夠有足夠嘅敏感度，或者有足夠嘅一個判斷能力呢，係講俾我哋聽呢，邊個呢係有或者冇新冠肺炎嘅。所以嚟講呢，就話你真係話是即係話，如果你話以一個所謂嘅一個臨床嗰個判斷，簡單臨床判斷可以真係講到咁輕呢樣嘢咧，咁我諗你全港嗰啲而家啲檢測機構叫佢閂曬門都得啦，根本上就即係冇呢樣可以做。咁變咗咧，我哋就只能夠係咩咧？係從嗰個我哋本身個疫情啊，本地疫情嘅分析，而睇下有邊啲病徵嘅組合。加埋邊啲人有呢啲特殊嘅因素，一係咧有暴露嘅因素，或者佢有傳俾人嘅因素，而令到我哋覺得嗰啲人係必須係要做檢測嘅。而喺咁嘅範疇下面咧，我哋先至譬如話係需要用一個一係就強制檢測咧，如果仲嚴重，可能要強制檢疫添啦。喺咁嘅情形安排，咁我哋咧呢一啲咁嘅決定咧，就只有係邊啲咧，係一個公共衛生行政機構咧。 佢先能夠掌握到咁嘅臨床嘅一啲嘅，譬如呢個疫情嘅整體嘅資料，佢哋能夠作出一個分析，能夠當機，譬如立斷可以俾多啲咁嘅清晰嘅一啲嘅指示咧，然後先至可以真係話係即係話有效可以執行到嘅。我哋其實就唔可能咧，就係話將呢一個咁嘅責任咧，係俾咗一啲嘅，譬如話基層嘅醫生去做嘅。咁而因為點解咧？任何呢啲咁嘅強制嘅一啲嘅指令咧，其實入面咧，佢又喺執行上咧係有嗰個人力同埋嗰個時間嘅成本，無論係對執行者或者係被強制執行嘅人都有呢個咁嘅成本。我哋咧其實入面咧就一定係要所有呢啲咁嘅指示咧係要即係話嗰個公共衛生嘅單位咧，其實佢有佢咁嘅資源，有咁嘅資料啊消息，同埋咧佢哋應該作出呢啲咁嘅好明確嘅指示，然後先至譬如話頒行呢啲咁嘅指令啦。是避免在个前线度产生混乱同埋争议。如果我哋将呢一个啲咁嘅问题呢係抛俾医务委员会呢，呢个更加不合理嘅。点解呢？因为医务委员会嗰个问题呢，佢係处理医生同病人之间嘅问题。呢个本来係一个公共卫生上问题，唔係一个医生与病人之间问题。你将个呢个咁嘅问题呢係转移咗俾佢呢，其实呢个解决呢方面呢其实嘥好多人力物力。而家其实大家都唔得闲。仲揾啲咁嘢嚟搞咧，其實唔會對個疫情會有咩幫助。 但係阿陳肇始就話覺得即係有硬指標俾醫生去跟就反而唔理想啊！醫生可以作出一啲整體嘅判斷嘅喎。嗱，我聽你講咧，其實而家 整體判斷我諗咁啦。如果你係揾到文獻上入邊嘅可以靠臨床我嚟做到一個比較係準確可靠嘅判斷咧，呢樣嘢我就睇唔到嘅。尤其喺啲新發病嘅病人咧。根本上就睇唔到有啲咁嘅任何嘅嘢，即係話會睇到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因為我哋而家唔係講緊一個簡單建議個病人去做唔做，我哋係要即係話強制一個可能自己唔願意嘅人去做佢自己唔願意做嘅嘢。你必定要有一個所謂叫充分嘅懷疑啦。咁呢啲充分嘅懷疑咧，其實就唔可能從一個好簡單嘅輕微嘅呼吸道啊，或者腸胃病嘅病徵咧，你可以達至嘅。呢樣只有係咩呢？只有話當你嗰個衛生當局認為係有一個咁嘅病徵，同埋有咁嘅社區上面咧有啲咁嘅風險嘅因素，譬如係邊類人啦、啊，有啲特別風險因素。如果我唔咁做咧，係對個疫情防控係會有影響嘅。所以我不惜係擾民，不惜。是即是话是要嘥人力物力，我一定是要咁做嘅，咁你咪去做囉。咁但係最终嘅作出呢咁嘅判断嘅其实係个公共卫生机构。作出咁嘅執行嘅负嘅责任都係公共卫生机构。你唔能够将呢个责任呢俾一啲佢完全冇呢方面嘅疫情嘅资料，亦都冇呢个充分嘅专家支持嘅呢个基层医生个别去做囉。如果你俾佢嗰个别去做嘅呢个既不合理，亦都係迴避咗你公共衛生上應該要做嘅自己嘅責任咯。 你估計咧，即真係要做嘅話，會出現咩情況咧？會唔會其實好多醫生佢都未必話必須去檢測，佢先叫佢檢測嘅，因為佢估計佢有可能都叫佢檢測。以後個檢測嘅數字會唔會大幅增加好多？ 嗱，我諗咁啦，嗱，因為我哋唔想見到啲咁嘅情形，今次只係俾咗個法例框架啫。到到你真係要執行嗰陣時候咧，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公共衛生機構咧，如果你係要強制做任何一樣嘢嗰陣時候咧，你一定係要提出一個清晰嘅指示，俾呢啲執行嘅人同埋咧係被執行嘅人都能夠清楚明白，避免一啲不必要嘅爭議，咁先至會有一個行政效率。如果一個冇行政效率嘅措施咧，係唔會對個疫情方面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咯。 係嗱，咁我就想問下啦，即係如果真係發出檢測令之後咧，咁接到呢啲檢測令嘅人，佢去檢測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嗰幾日裏邊咧，佢係咪應該唔好翻工啦？度度都唔好去啦，留喺屋企啊等等啦。 呢一個係一個急性嘅傳染病，就唔同呢啲嘅肺結核啦。肺結核入面你講感染到發病，可能要成兩三個月嘅。而家呢個急性嘅傳染病咧，佢其實可能由感染到發病咧，最短可以一日內，亦都係快速傳出去。所以你任何呢啲咁嘅強制措施咧，一定係要跑得快個疫情。咁變咗咧，你如果真係話要檢測嘅， 譬如話你係風險高到去要強制檢測嘅，你一定要能夠短時間之能夠做到，即係你24小時呢已經係一個相當容忍嘅限度㗎啦。即係話根本上入面呢，如果喺咁嘅情形入面呢真係好高危嗰啲呢，其實可能你都係有需要呢真係話要強制隔離，而喺隔離地方再做檢疫嘅、然後做決定嗰陣時候呢，然後再睇下再進一步跟進。咁即係話你始終如果你覺得真係有一個風險嘅，你採取個措施同埋個速度一定要同你本身即係話個評估係成一個一致性囉。你唔能夠覺得佢有風險而係跟住容許佢幾日之後入面一個社區上面存在，你話唔俾佢出去啫，但你唔俾佢出去嗰陣時候，你有冇人提供佢一啲嘅支援呢？如果屋企又冇米冇剩乜都冇嘅，咁點啊？佢入面話佢電話入面壞咗啊，叫都叫唔到外賣，咁點做呢？咁好多唔同嘅問題喺度呢，大家都要知呢，就係話如果你係真係要強制做一樣嘢，你一定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措施去配合，而能夠令到你喺好短時間有一個行政效率下面可以執行囉。如果你執行唔到嘅任何嘅措施，好嘅措施都變成一個壞措施，亦都可能會引起民憤咯。 我睇嚟，政府嘅諗法好似唔係咁樣喎，即係嗱，佢嘅意思就似乎係有病徵嘅，盡量都要強制檢測噶啦，好似係咁嘅意思喎。而且檢測之後， 因為個呼吸道病徵咧，其實極之普遍嘅。大家問下自己咧，呢個禮拜你有冇試過出現一啲呼吸道嘅病徵？有冇咳過？有冇打下知？ 有啊， 唔少人都會有。在咁嘅情形入面呢，你根本上如果我哋浪费个社会个检测资源呢，係完全冇呢个任何嘅个选择性咁做呢，呢样嘢亦都唔係善用我哋个防控资源啦。因为我哋个防控资源呢其实係有限嘅。我哋个社区能够挨到今日呢，都係话要靠大家个努力啦。所以我哋做嘅任何措施都好呢，你都要基于一个合理嘅科学上嘅评估，然后再出即系一个决定。而呢个决定嘅责任始终系一个公共卫生当局嘅。即系话如果你要做某一样嘢嗰时候呢，你一定要发出究竟系边啲人需要咁做。而你咁样做嗰时候你想达到咩目的，如果你将个责任系俾一啲嘅根本上冇完全冇任何支援一啲嘅基层医生做出咁嘅决定咧，呢样嘢系未必系一个负责任嘅安排咯。 我想问一下一啲好实际嘅情况，就系而家好多嘅基层医生、私家医生咧，都好似唔系常用电脑噶嘛。咁如果话真系要发出呢啲检测令啊，要同政府保持联络啊，其实呢样嘢有冇一啲即 系 行政上嘅麻烦？ 咁啦，嗱，大家以为个强制啲咁嘅措施咧系冇成本嘅，同埋真系好有效嘅。其实如果系咁系得嘅，我谂而家欧美嘅疫情就唔使搞到而家咁啦。咁其实有一样嘢大家要知咧。真真正正能夠好快覆蓋到全部市民嗰啲呢，係我哋自己啲自發嘅保護自己、保護我哋家庭同社區嘅行動，呢啲係最快嘅。而其他嗰啲措施呢，政府可能有啲措施，但佢嗰個措施入面一個全民嘅覆蓋率係唔夠，亦都只能夠係局部處理啲比較高危嘅一啲嘅環節。而呢啲咁嘅強制措施呢，唔係個防控嘅主力，亦都冇可能發揮咁作用。佢只係彌補一啲呢，即係話你唔能夠用其他方法入面做到。而嗰啲入面呢，你唔敢做嗰時呢，會產生一個比較大嘅防疫漏洞呢，嗰時你先至去處理囉。但如果你用呢啲咁嘅強制措施嚟到去做呢，你一定係要有一個好強大一個行政嘅執行系統。尤其是如果你冇咗個社區支援入面呢，就算你係一啲嘅，即係話係好似，就算你去到內地又去到邊度都好咧，你唔能夠有一個社區下面嘅一個強力嘅支援咧，呢啲所有咁嘅強制措施咧，係好難係一個比較係有效咁執行啊。咁變咗我哋自己都要睇翻我哋嘅疫情，同埋我哋實際上面對嘅風險，同埋我哋能夠採取嘅喺個社會制度之下能夠採取到個措施。做一个合理嘅比较科学性嘅论证，然后先再推咯。 咁我睇到有啲嘅医生会话，而家嘅即系卫生署嘅数字咧，就是、有病征嘅检测率咧，有病征人士嘅检测率系不足20%啦。咁如果有个强制嘅检测令，会唔会呢个数字大幅增加？ 嗱，你啲所謂嗰檢測率幾多成入邊咧？呢、這個就係話有病徵嘅檢測率。如果你講緊啲普通嘅呼吸道嘅病徵入邊咧，佢個所謂不足檢測率兩成呢、這個我就唔信嘅，冇可能有兩成人去做檢測。如果有兩成去做檢測嗰陣時候入邊咧，我哋可能入邊啲所有我哋啲檢測機構咧，全部都要混氧測試先至做到咁嘅量。因為你會有病徵嘅人入邊咧，每日入邊可能都數以十萬計嘅，你根本上你係處理唔到。咁變咗我哋而家問題呢，就係話點解會嗰啲譬如話係有病徵嘅人入面呢，係嗰、那個係即係話嗰個一定係譬如話佢發病嘅機會一定係會高啲啦。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就算喺私人醫生度千揀萬揀之下入面呢、真係陽性嘅個案呢，其實都係話得嗰即係話百分之一留下，百分之一留下，同埋咧整體嘅數目咧，佔我哋整嘅全部數目都係一個小數。 明白。 咁大家要知道咧，就話嗰樣嘢入邊咧，唔係一個防疫嘅主力咯。 好，唔該曬梁子超，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讲一宗意外事故俾大家知啊，喺九龙嘅荔枝角道啊，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嗰度咧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南昌村嘅荔枝角道去荃湾，近住消防局对开有意外，塞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南昌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塞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都多车啊，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龙尾佛光街。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集团控股、华益金控、丰城控股、亚太思路投资和大成生化科技五大跌幅股份：瑞思康集团、优创金融、星华兰德、善碧控股和华星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4.67，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12， 人民币 6.581， 英镑对美元 1.318， 欧元对美元 1.184， 澳元对美元 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 0.687， 港金报17,51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美元，卖出1,890.53美元。港汇指数102.1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汽车着火的事故，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因为有汽车着火，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青龙头。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转车站有汽车着火事故，现在龙尾就去到近青龙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窝打路道喺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塞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喺九龙城回旋处。

69年嘅樓齡㗎啦。咁而家嘅講法係呢間餐廳可能都係無牌㗎啦。至於具體嘅起火原因都係調查緊啦。咁林小老喺度啦，咁你都好熟悉一啲樓宇嘅即係規劃結構嘅問題。 係啦，因為我哋先睇睇呢個慘劇，即係有個原因係乜先咧？即係如果你話係一間舊樓裏面火燭啊，有傷亡嘅，咁好坦白講咧，就新樓舊樓都好啦，都會有機會火燭嘅，都會有機會傷亡嘅。只不過就係舊樓對於相對新樓嚟講咧，可能佢一啲嘅走火嘅通道啊，一啲消防嘅系統咧，一定係冇咁理想噶啦嚇。依個係一點。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咧，第二點咧，我哋需要關注嘅咧，或者需要了解就係佢個功能係乜？係嘛？嚴格嚟講，你即係有時外國新聞又好，本地新聞又好，可能有人唔小心食煙。點著咗啲床鋪被冚咁，都會有傷亡啊，係咪？所以就算喺舊樓裏面，佢係住宅都好啦，佢都會有咁嘅風險嘅。 係， 但係如果當你個功能改變咗，佢要做餐廳嘅話，點解餐廳要攞牌咧？有廚房嘅喎，廚房有冇唔同嘅走火通道咧？佢係咪明火煮食咧？佢聚集嘅人會多咗好多咧，即係個風險多咗好多啊嘛！我一家四口住喺一間屋度同。你嘅間餐廳隨時二三十人嘅，咁依啲咧就係即係我哋睇件事嘅時候咧，就要即係整全面啲去睇。咁所以有點解有時咧舊樓咧，即係對於某啲嘅功能嘅改動嘅時候咧，唔單止係結構問題，我哋都要明白咧，即係尤其是喺消防嘅角度咧，係要小心處理。 嗱，消防嘅問題亦都係一啲舊樓咧，就係似乎都係一個死結嚟㗎啦。啊，電話裏邊咧就有油尖旺區議員朱慧芳啊，朱慧芳你好，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 佐敦西嘅區議員， 係佐敦西，係嗱，你哋你自己都係去過，係咪去過附近現場都會睇過？ 其實我哋都係附近嘅唐樓咧，我哋都不時去探訪嘅，咁但係我哋入唔到屋嘅。 咁你都睇过嘅话，嗰度嘅即系环境系点样样嘅？ 嗰度嘅环境就系、是，其实个楼梯上去咧都系比较狭窄嘅。咁就一条楼梯上去，咁就见唔到有任何嘅消防系统，即系我见唔到啦，咁样咯，系啦。 嗱，咁你哋去到即系，譬如你见到而家嘅即系。出事嘅呢一啲嘅尼泊尔裔嘅少数族裔咧，系都有好多人系住喺你哋依区嘅，系嘛？ 都有唔少嘅。咁我哋其实成个油尖旺咧都有十几二十 percent 系少数族裔嘅咁样咯。 嗱，咁佢哋当时知唔知做紧啲乜嘢啊？系庆祝生日啦，定系庆祝节日啦，定系点啊？ 咁因为呢两日咧，系佢哋一个叫做新年啦，系印度裔同埋印度籍同埋巴基斯坦嘅新年。咁佢哋咧就庆祝新年，就好似我哋嘅新年咁啦，就会有啲拜年嘅情况啦。会成家人去下街街啊，着得好靓啊，咁样咯。咁就佢哋都有啲习俗嘅，即系呢啲新年会有啲习俗嘅咁啊。 咁嗱，你知唔知道即系有冇听到啲街坊消息？有冇话发生乜嘢事啊？ 我有听到就系话有，我系睇到即系啲新闻报道就系话有啲蜡烛烧着咗，隔板咁样。 系咁你哋见到喺附近嘅一啲楼宇咧，其实都好多比较楼龄高嘅唐楼啦，呢一类型嘅消防问题其实好普遍喎，系咪咧？ 我就見到佢咧係因為佢係都係一個樓梯咁上啦，咁中間譬如我哋都會有啲可能有啲通風系統啊、啲窗啊嗰啲，但係佢係全部都開嘅，咁或者密閉式噶。咁如果樓上真係會有，或者是但一層喺中間裏邊有著火嘅話咧，就會向上有個煙通效應咯，或者向下咁人可能走唔甩啊啲人。系啦，咁我见到琴日嗰座咧，我都见到其实佢有天台位嘅。如果向上咧，系有天台位可以开到门嘅。系啦，咁楼下嗰度，即系佢哋根本出唔到门口，就冇得好讲啦。 系，朱慧芳，你喺佐敦西呢个区度呢？头先你讲紧即系可能有好多单位你都未必入到去啦。咁但系从你嘅观察嚟讲咧？ 即系依家有个讲法就系嗰度可能系 有冇意思，我应该点称呼你嘅？因为 我姓林嘅，林小老系，我 系 林小老。 林生你好啊，系啊，系 嗱，就个即系有个讲法就系嗰个可能系一个无牌经营嘅餐厅嚟嘅。喺你个区，你嘅观察，你自己会唔会话诶？依、这个情况系咪都好普遍？你都好容易睇得到，系啦，即系食肆啊，唔同嘅食肆啊，餐厅啊，依类嘅情况喺唐楼里面。 嗱，咁由于佢哋，即系我哋呢一区咧，佢哋嘅劏房啦，或者系一啲餐厅咧，佢哋会系有虽然有栋木门嘅，咁一闩咗咧，你就唔知里边系分几多格啦，同埋咧里边系。用嚟做咩啦？同埋佢哋本身咧就系南亚裔，佢哋会整一啲类似好似呢啲咁嘅餐厅，系招呼翻自己啲朋友咁去食嘢嘅。 嗯， 咁唔系 open 俾 public 嘅，所以我哋楼下亦都睇唔到个名嘅。 啊，即系类似私房菜咁嘅格局。 系啦，系啦，其实而家都谂俾我谂起私房菜咯。 系， 系啊，都有啲。系啦，咁我我哋除非就系我哋真入去食嘢咯，如果唔系我哋就唔知道佢系做咩咯。系啦，系啦。 咁 但系都睇，有阵时都会睇到，譬如话啊呢啲门好渣嘅，啊会唔会里边系劏房咧？咁都会自己喺度谂紧呢啲嘅状况。 咁喺你位置上，你觉得嗱，即系呢个惨剧就出现咗啦。你觉得有乜嘢可以做到去减少即系依类惨剧嘅发生咧？ 首先就是我都好希望在劏房这个问题上面呢可以有些要求，就是它需要有一些的有一些的滅火筒啦，至少现在在这个状况或者灑水系统啦，有些希望是要求返个业主的。因为有些劏房呢是劏得很多的 number， 就譬如说可能四个啊至七个啊，那那条走火通道很窄啊这样啦。咁同埋劏房裏面都有啲可能，除咗南亞裔都會有啲長者住嘅，而家好多獨居長者都會搵劏房住，又平啲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呢就係喺南亞裔上面呢，我都希望有多啲嘅關顧，就係有關機構啫，係做南亞機構可以同佢哋講返關於而家啲消防條例呀、啊、或者係一成立業主立法團呀、啊、呢啲係鼓勵佢哋多啲出嚟去做返佢自己。即系可以保护翻佢自己嘅一个自己嘅物业嘅安全咯，系啦，或者佢哋嘅家庭嘅安全咯。因为其实佢哋喺，因为有啲南亚裔佢哋讲嘅说话系真系一啲佢哋嘅文，佢哋嘅语言嘅，咁我哋未必可以完全沟通到。因为有啲人佢唔识讲英文啦，咁当你沟通唔到嘅时候，你好难同佢讲，好难同佢介绍翻我哋而家嘅 service 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是、都會，因為我哋係對於佢哋嘅文化咧，或者佢哋近嚟，譬如話新年啊呢啲係要研究好多先明白呢樣嘢嘅。咁究竟喺佢呢啲唔同嘅習俗裏面，我哋點樣去幫到佢哋預防火災咧？有啲乜嘢我哋去 prevent 到，或者係幫到佢哋咧？咁都希望有一啲關認識呢啲多啲嘅文化人都可以俾多啲意見咯，咁樣。咁另外就係、是。都希望是我可以同翻本身呢一区嘅南亚嘅族群啦，了解到呢度潜藏住嘅一啲嘅楼宇里面可能有一啲嘅经营，咁有冇啲位我哋可以更加多嘅沟通，预防将来有事呢？咁唔知仲有冇其他餐厅嘛？ 但系你头先讲嘅都系良好意愿啦。咁我个人理解，我亦都即系知道，起码油尖旺区都有唔少嘅社会服务团体系即系特别关注少数族裔嘅一啲问题，是即系佢哋都可以同你协作。依我绝对相信。咁但系譬如讲翻件事嚟讲，咁有啲好明显嘅，即系佢即系无牌经营就系无牌经营啦。如果佢无牌经营嘅时候，你俾咩规矩佢系唔跟噶嘛？吓、啊，即系喺呢方面你自己会点睇，同埋点样揾到佢哋出嚟咧？吓、 啊，其实无牌经营，我哋可能系需要揾翻佢哋自己嘅，即系要揾翻佢哋里边嘅族群嘅人去了解呢个地区佢嗰个分布嘅。 但你系咪真系觉得呢个系一个族群问题咧？咁其实无牌经营 讲真，即系好多所谓私房菜都系未必系南亚裔嘅。 系啦，冇错啦。咁我谂系都需要了解，即系喺呢个法例上边可以有多啲规管，譬如话食环啊，或者系屋宇啊，去喺呢方面可以有翻啲规管系。做一啲特徵檢查，究竟係呢啲特樓宇你會唔會有呢啲個無牌經營啊嘅事情發現咯？ 咁 我哋會嘗試喺區議會裏面睇下可唔可以引今次呢個問題，然後係作一啲提議，睇下政府或者係有關機構或有關 department 可以做多啲，就係喺一個搜查上面可以做多啲嘢嘅。 咁即係大家刚才都提到啦，就係喺呢啲舊區裏面业主立案法团其实一般个运作都好松散啦，好难组织佢啲业主一起去做啲嘢啦，尤其即係就算防火啊出钱去点样改善个大厦都唔係咁容易。你接触到喺你哋个區裏面呢，其实呢啲问题仲有啲咩特征係你哋个區係零舍会比较明显㗎？ 其实呢好多嘅南亚裔呢，佢哋未必係业主首先。咁佢哋同人租嘅，咁租俾佢嗰个呢亦都未必係直接去搵到佢哋嘅，咁因为都係同啲 agent 去教即係教授啊。咁变咗就係当我哋我都曾经係因为民政处有啲嘅大厦防火啊，或者係大厦改善啊嘅计划，但係当我哋好想去帮佢成立一个业主法团嘅时候呢，问好多嘅街坊或者问好多嘅住客呢，佢都会同我哋讲，我唔系业主，我唔会做呢件事噶。你要问翻业主，但系咧业主我都 contact 唔到噶。咁第一啦，就第二咧就系、是、有一啲系佢本身有法团，但系咧佢已经系即系冇喐过法团好耐啦，即系好多年前曾经有法团，但系法团人离开咗香港啦，或者系唔愿意出嚟啦，咁变咗就嗰、那个法团唔运作啊。咁你要靠翻嗰啲人去。即系要足够人数，然后抽翻嗰啲人出嚟。咁但系同一座大厦都冇乜人愿意出嚟嘅时候，就会令到我哋可能有计划，但系咧好难实行。 嗯哼，明白。 咁其实喺呢个位度，我都希望可以有一啲突破咯。 系咁，呢个死结都存在咗好耐噶啦，亦都唔系呢一区啦。不过呢一区似乎。即係如果真係好舊嘅樓，同埋有更多嘅可能一啲非法嘅餐廳，或者係一啲即係消防嘅措施做得唔好，係會真係釀成好大嘅悲劇啦。好，今日 我聽過有啲即係我聽過主席都有講過，如果即係消防有消防指令呢，有啲大廈佢哋會開始喐嘅，因為消防指令係會有刑責嘅，咁嗰啲嘅業主佢就會諗下。可唔可以有人帮到佢成立法团，然后即系有一个消防系统喺度？ 好好，唔该晒朱伟芳，系油尖旺区议员，唔该晒。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深圳同埋香港两地嘅政府咧，就系创科创业各具优势，一众合作模式之下，科研上前沿后产系一个唔错嘅模型。无论是公司、高等院校、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阶段的创科生态链上面紧密合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发生致命火警，多名在港少数族裔市民伤亡。 以下是尼泊尔裔香港人 Dave 的心声。 Unfortunately, our community lost our innocent, peace-loving Nepal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Hopefull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assist those fire victims, families and children. 香港电台， 不同社群， 同心 慰 问， 与 你 同行。 We care about you. Namaste. We care about you.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讲到在油麻地的唐楼餐厅的七死七危殆的大火啦，咁成件事大家都不想听到，亦都发觉要改变咧，又有阵时唔系咁容易啦。两方面的层面啦，一个就是究竟即系应唔应该有个餐厅喺度先啦。咁另外嘅就是就算即系成间大厦嘅防火嘅一啲措施咧，亦都因为好多业主立案法团揾唔翻啊，业主揾唔到啊，唔愿意出钱啊，就令到好多改装嘅冇可能进行。 系啊，嗱，即系睇翻旧楼，好坦白讲咧，就算你有钱都好啦，现实嚟讲，佢真系一栋好老旧嘅楼宇。 除非你真係重建咗佢啫，如果唔係嘅時候呢，種種原因呢，你要求佢達到一啲好即係最新嘅標準呢，無論係消防又好，結構又好呢，幾近不可能嘅事嚟。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即係講到一啲老舊爛嘅問題呢，就係樓宇管理嘅問題。即係以往一個小故事就係、是、哦，你搵咗曬業主出嚟，原來最後生嗰啲七十幾歲啦，咁成班連照顧自己嘅能力都已經係好問啦。咁、你叫佢去參與業主立案法團喎，佢點做呢？咁嗱，咁依套嘢其實真係傾咗幾十年，咁、但如果你話喂一去到又講強制兩個字咧，咁、大家又好緊張，咁唔好講話一啲好特別嘅案例，其實真係好難揾得翻個業主咁中間，所以你個公權力介入到乜嘢階段或者幾深咧？依啲全部都係。即係香港嘅一個大嘅城市問題，即係所以點解即係某個程度底下有啲你係即係避免唔到係通過重建，尤其是大幅度嘅一啲嘅改善啊、改建嘅計劃咧，去處理嗰個問題。 即係嗰個選擇係乜嘢咧？即係一個大規模嘅重建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咁、但係譬如喺見到油麻地嗰啲好散啦、啲業權，就算一等等樓咁，咁嗰啲又有咩選擇？ 即係嗱，概念上你可以講話，總之咧，我要強制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嘅咁。但係強制咩意思呢？譬如你話某啲公共地方嘅維修保養，或者係加強嗰個消防加強消防，唔好講話裝水缸咁複雜啦。頭先講起碼都每一層樓擺翻個滅火器喺度啦。咁日常嘅管理費點做啊？嗱，我哋講緊都唔好講好複雜嘅嘢。真係純粹講清潔到垃圾啫咁，咁嗰扎業主邊個代理佢做咧？一話唔係，其實咧，如果佢唔俾咧，就篤咗落政府條數度，佢唔賣得嘅，咁租金咪要扣，你會產生一系列依類嘅問題。其實講真都討論咗好多年，只不過就係你介入嘅時候咧，自然會有好多嘅利益嘅反響咁解。 一講強制呢個字咧，我諗。即係最近除咗話業主立案法團嘅一啲問題啦，就係啱啱強制嘅檢測又如何呢？一陣再傾。 華盛頓州亦禁止室內進食，健身中心、戲院、電影院、劇院同博物館全部關閉。另外，亞洲嘅日本東京都新增180人感染新型肺炎，累計近35000宗確診。北海道新增大約180人染病。由於查訪市感染人數大幅增加，當局要求查訪市民避免不必要的非緊急外出，減少與北海道內其他地區往來，預計將針對查訪市的警戒級別升為4級。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稍後漸轉多雲，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偏東風。听朝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屯門公路嘅汽車著火事故。咁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大欖轉車站，因為有汽車著火，中慢線係受阻噶，一帶嘅交通非常擠塞。而家車龍沿住汀九橋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匯處。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咧，近住大欖轉車站，因為有汽車著火，而家中慢線受阻，龍尾去到汀九橋接近青衣西北交匯處。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帶車多；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羅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黃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去觀塘繞道近九龍灣國際展望中心；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 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而家龙尾就近圣贤中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近联合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挤塞，塞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逢吉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逢星期六深夜12点到2点，次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就可以听到佢哋嘅精彩表演啊！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聞返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評論員林小魯，我哋跟住落嚟傾下有關而家嘅新冠病毒疫情啦。以後如果市民想搵地方去檢測，睇下自己有冇事呢，就多咗4间社區檢測中心呢，琴日就開始啟用咯。咁呢個檢測中心呢，就喺鰂魚涌、油麻地、沙田同元朗嘅。咁要畀錢嘅，費用呢就係240元。咁驗嚟做乜嘢呢？呢一個呢就檢測呢係可以提供一個陰性結果證明啦。咁你可以用嚟申請健康碼啦，又或者有啲旅遊氣泡，其他國家地區呢可能要求大家有出示呢啲檢測先至畀你入境。譬如廣東、澳門，咁佢要呢個檢測嘅陰性結果之餘呢，仲要檢疫嘅。咁所以呢都需要嘅，唔少人都係因為要翻內地啦，咁所以咧都係排隊去檢測啦。琴日咁啊，琴日咧就開始大家可以去噶啦。咁啊，時間咧就係上晝8点到下晝1点半，下晝2点半到晚上8点，咁有4个檢測中心。 但系似乎即系呢个健康码都未正式启动，或者个旅游气泡只系得新加坡一个国家签咗咧。依4个檢測中心都好踴躍咯，即係好多市民其實都未必完全係因為即係諗住有外遊嘅需要咧，都已經去試一試先。 係咁，我諗有好多都希望安心啲啦，同埋個價錢又平啲啦，同埋嗰個位置咧就相對地可能方便少少。咁對於某一啲市民嚟講咧，就可以趁機會去檢測一下啦，因為如果你平時冇事冇幹去檢測嘅，去私人 即係一啲化驗所檢測咧。而家平咗啦，就係因為多咗呢個社區檢測中心咧，個價錢都平咗。但係之前咧，可能都要最少千幾兩千蚊嘅。好啦，咁啊，琴日嘅檢測嘅中心咧，都出現咗一啲插曲啦。咁就係喺其中一個檢測站咧，都有發現就係比較多人排隊啦。咁啊，譬如網上預約嘅同埋臨場登記嘅又排埋一齊啦。咁今日嘅情況又點咧？跟住落嚟點樣運作落去咧？電話裏邊咧就有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嘅，胡定旭你好啊。 你好 ，咁呢个诊嗱呢个诊断中心就负责其中一个检测中心啦。嗱，你哋其实而家嗰个运作今日嘅情况会唔会人多定少咧？情况系点咧？排队排咗几耐咧？ 今日咧嗱，今日就比寻日好多啦。今日就基本上就一入到嚟咧，就已经可以入个大堂嗰度坐喺度等，就唔使排队啦。咁同埋寻日咧，就因为朝头早咧就真系比较多人。因为寻日嘅喺网上预约就370人，咁 walk in 都百几人，咁今日网上预约得百几人，咁 walk in 都唔少，咁但系就即系都即系分得平均啲啦。咁所以寻日朝头早确实系比较人多啦。咁就我哋分开两条队，一条就预约，一条咧就系walk in 嘅。咁我哋就每十个预约嘅，又放咗十个，即系有十个预约嘅入咗去做检测就。兩個 walk in 入去，咁所以尋日朝頭早咧，確實有啲冇預約嘅係等得比較耐，咁亦有一個 case 有一個市民係有啲唔開心啦，咁就因為佢冇預約，咁佢就覺得點解佢嗰條隊係慢啲，另外嗰條隊係快啲，咁亦同佢解釋咗啦，咁亦即係都冇乜大問題，咁我哋增派咗人手，亦係有派籌啦，因為擔心有啲人啦。佢排排一隊，佢話我要去洗手間，佢又買嘢食翻嚟，咁又有少少即係費事引起不必要嘅爭執，都有派籌，咁變咗今日係非常順利。 你見到啲市民嚟做呢個檢測咧，其實佢哋個目的有冇做咩統計啊？或者你嘅觀察係點啊？你哋嘅同事 我就有同一啲市民傾過偈啦。咁我諗好大部分咧都係為咗即係去翻內地探親啊，或者去澳門探親等等。就我估大部分係需要呢樣。咁一部分咧就覺得啊，都即係見得人多啦，或者嚟做個檢測，因為咁平。咁有一部分咧就啊。有啲細路可能遲啲會翻嚟，或者老人家帶路翻嚟，咁佢想自己即係盡咗少少責任 ，make sure 自己冇嘢先。咁都有嘅，各種人都有嘅。 咁你哋而家個檢測嘅結果通常幾時會出到啊？幾耐啊？ 24小時之內，佢尋日做，今日已經可以嚟攞 report 嘅啦。 攞 report 嗰個問題咧，有啲市民就話要親自嚟攞，好麻煩喎，有冇得改㗎？ 是有，但因为呢、這个因为政府个 format 咧就系要我哋出个纸 report， 因为嗰阵时为咗健康码或者呢、這个，尤其是你而家入内地咧，你要攞出一张真系实体嘅报告。咁我哋今日已经同政府反映咗，咁就政府就已经系喺个 IT 嗰度改善咗。我谂好快我哋就会将呢个改善，或者用 email 啊，或者各种方法，即系有啲人嚟做系唔需要 report 噶嘛，有啲需要 report 就冇办法啦。咁你真系要攞一个即系实体嘅报告。 但是根据这两天的经验呢你自己的判断就觉得是不是那个需求都会一路持续下去呢甚至会不会是有一个即是你预计是会有一个增长出势趋势呢 我想是完全要看这个健康码即是跟内地开关方面同埋这个旅游气泡的需求啦因为即是今次大部分人可能积了很久那有呢個測試同埋即係一個非常合理嘅價錢，所以好多人就嚟做。咁但係呢個我諗係，譬如尋日同今日我嗰股人數已經少咗啲㗎啦。咁我估完全係睇我哋同內地嗰個關口係點樣嘅操作，同埋即係呢個旅遊氣泡係咪繼續增加多啲地方。 咁但係嗱從個成個政府嘅政策或者大家社會整體個願望嚟講。都是希望能够即係打返通呢啲嘅外游嘅即係都有通关啦咁所以个方向上面一定係会个需求多㗎嘛即係如果係即係有唔少市民都係希望或者需要攞到呢啲嘅健康码咁喺你嘅即係呢个中心嘅经验嚟讲你觉得嚟緊要点样部署呢即係如果要真係增加嘅时候 我諗部署方面，其實我諗即係除咗我哋啦，我哋每日可以做 三萬個單管啦，即係如果好似普檢做三合一，我哋每日可以做到九萬個，咁同埋其他實驗室，我諗佢哋嘅通量都增加咗，所以而家香港我諗足夠嘅通量去做呢樣嘢嘅。大家最緊要咧，我覺得如果我哋要打通呢個健康碼，我哋第一要防外先，即係外邊入嚟嘅旅客咧，我哋真係要守得好緊譬如啦，內地嚟反而唔使咁擔心，因為其實內地而家個感染差唔多係零咁滯。咁所以我哋呢個由外邊坐飛機翻嚟嗰啲咧，我估我哋喺個機場嗰度就算豁免人士啊，我哋都一定要佢哋做個 test。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咁我諗，當我哋能夠好有效咁控制到本地感染嘅個案去到個位數啊，咁我估個開關嘅機會就會大好多啦。 嗯。另外一方面咧，喺嘅收費方面，咁當然依家即係市民好歡迎，其中個原因就係收費即係比起即係好多私家嘅，咁啊低好多啦。咁喺依方面，你會唔會受到一啲壓力咧？ 我冇嘅，其實如果大家有聽我以前嘅講法，就係即係其實我哋成立華星咧，當日就為咗健康碼，即係第二波嗰時完咗啦嘛。咁就覺得嗰陣時香港，譬如你睇五月份要做一個 test， 大概兩三千蚊，同埋全香港嘅私家市場嘅通量咧，可能一千個都唔夠嘅。咁嗰時我哋就係完全為咗幫助香港健康碼開關嚟成立華星，咁係希望為香港市民以一個合理價錢係提供到呢個服務。咁而家路大家都睇到咧，就算而家私家市場嗰啲減到七百幾蚊，咁而家呢個240蚊，咁我覺得即係我。我哋都有少少达成咗你嘅初心啦，就系希望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合理价钱嘅 test。 嗯，我想问一下咧，譬如话即以你眼光睇啦，就系、是、譬如而家私家市场，大家仲要去俾多啲钱去做嘅原因系咪时间可能系悭翻啲咧，同埋嗰个环境可能好啲咁解咧？ 可能會係啦，咁同埋因為而家得四個中心啦，咁有啲地方可能比較遠啦。咁譬如舉個例，譬如我有啲朋友佢喺中環嘅，佢去到執完廠我唔去啦，我中環貴少少，貴少少啦，有啲咁嘅人嘅。 係， 即係但因為我唔同，即係我諗，即係一個市場上有唔同嘅需求啦。咁呢個240蚊，我覺得一個好合理嘅價錢，就是、對普羅大眾嚟講係好受歡迎。咁尋日，譬如我見到多市民都話：，多謝曬啊！我哋都諗唔到200幾蚊可以做到。 嗯。咁有關強制檢測咧，政府就啱啱就即係罕憲啦，咁即係又多咗啲權力去可能某啲特定嘅群組要強制檢測啊，又或者係私家醫生都可以即係發出一啲檢測令之類啦。咁你覺得喺呢件事即係真係實行之後，嗰、那個檢測量會唔會大幅度增加咧？ 我諗會增加。因為譬如我睇翻第三波開始嘅時候咧，嗰啲高危群組咧，包括你話嗰啲老人院嘅員工啊，的士司機，咁其實你睇個 percentage 真係唔高嘅。咁但係啲高危群組其實我覺得係非常需要嘅。譬如你話公共交通嘅司機啊，老人院嘅員工啊，就算包括市場啊，或者 supermarket 啊，或者就算你話警察啊，咁你即係我哋我諗。做多啲檢測其實係對大家市民一個保障嚟嘅，咁我覺得個量會增加，咁但係通常好多呢啲檢測有啲係唔同嘅機構去做啦，咁我會覺得其實大家都要盡咗市民嘅責任，真係有少少唔舒服都去做下檢測睇下醫生，咁希望大家盡快將個疫情控制落嚟。 咁但係回到嗰個需求同供應呢個對接嘅問題上面，你其實都有冇做一個估算嘅？即係譬如或者同政府方面有商量過，你一次過如果要針對好多個高危群組嘅，咁究竟係咪承受得到咧？咁樣咁會唔會有一啲咁嘅討論？ 我諗呢個完全咁，政府對邊個實驗室嘅可承受、可做幾多都了如指掌噶啦。咁我覺得我哋即係可能最大供應量係我哋啦。咁其他嗰幾間都。不斷咁增加佢哋嘅供應量，咁所以我覺得就算高危群組，我哋要強制檢測，香港絕對有能力係做到嘅。因為而家由五月到而家，香港嘅即係呢個檢測嘅能力咧係提高咗多，即係個量提高咗好多好多倍。 你講緊即係華星就可以每日係最多去到九萬啦，而家 但係如果三合一嚟講，去到九萬。 即 係如果真係需要仲可以多啲嘅，但係港物嚟講，目前都我諗都好足夠。咁仲有其他實驗室 係咯，其他加埋有冇估計幾多啊？你自己或者行內， 我估計即係加埋可能嘅夾埋曬，可能每日香港可就做十零廿萬，我諗應該有呢個量嘅。 十零廿萬咁喺呢方面，如果要繼續增加呢個檢測能力啦，係嗰個人手啊、儀器方面係咪都解唔解決到你噶？ 解決到嘅，因為其實譬如我哋當日為全民測試即係個普檢嗰度咧，我哋每日係可以做十萬個通量，我哋嗰啲儀器啊，個 lab 仍然都係香港嘅，即係如果需要嗰啲就可以隨時幾日內就可以 set up 上嚟，即係幾日可以 set up 一個 P2 lab 嚟做呢啲嘢，所以呢個我覺得係香港唔需要擔心呢樣嘢，最緊要就係即係減低啲，即係其實我係好希望係。越少人揾我哋越好，咁啊即等于香港系好安全啦。 嗱，咁但系嗱喺你哋华星嘅检测能力嚟讲，你讲咗啦，亦都即系香港整体嚟讲都可能即系做到20,000个一天咁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要推行强制检测，以你喺即系医疗啊医护呢个系统嘅咁多年嘅经验，你会唔会预计到仲有冇一啲其他嘅困难可能系需要处理或者要面对嘅呢？ 我谂即系如果强制呢啲高危群组嘅检测，我觉得问题即系绝对唔大嘅。咁最紧要都系点样样要啲要求高危群组几多日内去做，因为譬如你将呢个时候拖得太远咧，咁又冇乜意思嘅。咁譬如啦，譬如的士司机，我要求所有的士司机喺七日内要去到唔同嘅点去做呢个检测，你自采又好，搵人喺度帮佢采样又好。咁我觉得这个就系完全一个落出食嘅问题。咁应该香港系完全冇问题，尤其是大家睇完普检嘅时候，嗰、那个全个流程系非常之畅顺嘅。 嗯，好，唔该晒你， 唔该晒 你， 好啊，多谢， 胡定旭系华星诊断中心嘅董事长啊，听紧嘅朋友，听紧嘅听众，有冇人去过呢、這个呢、這个检测中心去尝试下呢个240蚊嘅检测嘅一个过程，加埋一个阴性证明啦，有啲咩体验咧？有啲乜嘢觉得可以改善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2020年台湾光复75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在两岸和中美关系陷入低潮之下，北京官方今年扩大举办台湾光复节相关活动，用意何在呢？刘天赐、马鼎盛、刘兰昌一起讲台湾光复75周年。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带着爸爸去旅行和他约法三章，爸爸说听了你话，带着妈妈去都 OK 的，很 warm 的，只不过多少少功夫和多少少意见而已。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小脚板走天涯 B420。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自由风。 政府就前日罕见就增加了一些防疫的权力，其中就是要求一些特定群组，例如就是在爆疫的地区工作或者生活的人，一些特定的职业的人等等，就是要求可以要求他们强制检测。而仲有咧，就係一啲註冊醫生咧，喺睇病嘅時候發現有個病人，咦，你可能染疫，咁亦都可以發出一啲檢測令之類咧，就係要啲病人去檢測嘅嗱。呢個強制嘅檢測，林小露點睇咧？有乜嘢嘅可能嘅一啲要注意嘅地方？ 其實強制兩個字就好容易了解，咁但係。我永遠睇呢啲公共政策嘅問題嘅就係你針對群組嘅時候。點樣圈定嗰個群組呢？譬如大家講得多啲嘅的士司機咁樣計，的士司機有啲真係包括我自己認識嘅一啲朋友都係，佢攞咗個牌可能好長時間根本冇揸過的士嘅喎，有啲咧就一日跑兩間嘅咁。咁如果我哋話針對的士司機嘅時候，其實依個令係咪所有攞住的士司機牌嘅？都要強制檢測呢， 抑或喂你唔系你攞架车去揸嗰刻，你先至要强制检测嘅啦。咁依类咁嘅问题咧，其实已经产生到喺个执行嘅过程里面咧，有好多嘅疑问嘅。 譬如呢个系咪简单咧？即系嗱，总之就系可能诶、哎、七日之后，所有的士司机揸住架车喺度街度行嗰啲，都系要有健康证明噶啦。咁可能系咁。 系啊，咁嗱、啊，即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其实你会牵涉到咧，就又系啦，一大堆嘅所谓抽查嘅行为。咁、 嗯、 你抽查嘅时候，又喺边度抽查咧？咁样， 嗯， 啊，咁即系当然啦。你话诶，任何嘅法例都冇可能系你执行嗰刻嘅时候咧，就完全系做到滴水不漏。咁但系依类咁嘅即系细节问题咧，就系、是、嗱、啊，我又唔相信政府冇谂过嘅吓。咁、啊、但系。可能牽涉到唔同嘅群組嘅情況底下咧，有一啲移動性嘅大嘅，即係譬如的士司機依類咧，同埋佢唔係有一個單一僱主嘅，嗱咁佢咧個複雜程度咧，一定係會高，佢譬如我比巴士司機咁，佢一定會複雜好多，因為你有一間幾間公司去執行依個強制令啊嘛。 有啲的士司機話，不如喺啲加氣站嗰度檢測咯，整個。整个帐篷咁样检测，其实因为家家的士都要去加气噶啦。 嗱，讲真，即系如果我哋睇过，这个就未必同嗰个执行嗰个强制令自己本身会出现问题。啊、但系如果我哋留意翻啲加气站某啲特别受的士司机欢迎嘅加气站，佢原有嗰啲排队情况咧、 嗯， 可能又会产生另外一系列嘅嘅、问题出嚟噶。 即系如果要落车，跟住架车唔知派去边，啊，一啲好细节嘅问题， 呢啲好细节问题， 但系要考虑 嘅。系啊，因为你民生问题嚟嘅，因为我哋路面又窄成咁，而家到时即系讲真，正就系即系政府考虑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唔系对与错，而系佢好多唔同嘅部门负责唔同嘅嘢吓，而任何呢啲嘅小节咧，好容易喺一天半天里面，或者一时三刻里面咧。就有一個景象浮現出嚟，咁令到咧市民咧就覺得你政府咧就冇諗清楚嘅，點解咁都諗唔到啊？咁會產生好多當地嘅交通啊，甚至一啲小矛盾啊。 咁仲有即係要另一件事考慮啦，就係、講到就係一啲私家醫生咧，可能就係而家傾緊嘅啦嚇，遲啲會實行嘅時候就係都有權咧係要求一啲病人去強制檢疫嘅。咁當中咧又牽涉到其他嘅一大串問題啦，就係、咁嗰啲醫生根據咩準則咧？就係、自己嘅判斷啦。而家政府就話你自己判斷啦。咁亦都有啲醫生就係話：喂，政府應該俾個清晰啲嘅硬指標。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就係、會唔會即係啲醫生嘅決定係又要考慮病人嘅感受咧？因為有啲病人咧就分分鐘你一叫佢檢疫咧，其實都係代表住跟住幾日都唔使翻工嘅。咁會唔會？太松的话会令到很多人不敢去看医生呢、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啦。然后发了检测令了、发了检测令之后你是不是要留在家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袁国勇提出的，你是不是要给回人工，这些自愿去检测或者是被逼去检测的人呢，都要他在家的时候或者回不到工的时候都要照顾一下他们的生计呢。哇！原來嗰個問題咧，一路延伸落去咧，的確係唔少嘅啦。我哋不如咁啊，聽一聽新聞先。我哋轉頭翻嚟啦，再繼續傾下呢個問題。而各位家庭喺屋企聽緊嘅朋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八宗新个案的患者由一岁到75岁，全部曾经在潜伏期身处外地，部分人并没有病征。另外，理工大学研究发现，本港第三波疫情最常出现的病毒株在九月过后基本上已经在香港消失，但一些输入个案令基因不同的病毒流入社区，令本港再次失守。李大建议政府应该安排旅游巴接载抵港人士前往酒店，避免他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和他人接触。政府亦应该同酒店业界商讨设立检疫专用的酒店， 以便当局监察，禁止探访。食环署话，因应近日喺内地同其他地方嘅冷链食物包装上验出新型冠状病毒，食环署将检测服务扩展至冻房从业员，有关人士无需登记，检测承办商会尽快联络所有持牌冻房负责人，并且在后日开始为员工安排检测。食环署又话，依家每个礼拜为所有上水屠房从业员进行重复检测，并为高接触群组提供自愿免费病毒检测，包括餐饮处所员工、街市摊档从业员、小贩持牌人同登记助手。检测承办商会派人到有关处所派发样本瓶，并即位随后一至两日收回样本做检测。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的个案，会即时转交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科大学生周志乐去年11月在将军澳上德停车场堕楼，伤重不治，死因研讯开审，选出两男三女陪审团，预计研讯25日，将会传召40个证人。周志乐的爸爸周德明作供时候说，事发当晚曾经在个仔出门口之前提醒他出去小心点，但个仔没有回应。两人最后的沟通是个仔以 WhatsApp 提醒他在警方施放催泪弹之后要闩枪。周德明在庭外主动见记者，呼吁当日目击的市民提供资料，尽量还原真相，让个仔安息。他又多谢当日通知消防、急救员抢救他儿子的市民，期望他们亦都可以出庭作供。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转车站，啱啱六点几有旅游巴起火，从网上片段所见，旅游巴车尾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消防接报之后，出动一队烟雾队同一条喉灌救。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话，受事件影响，现场交通非常挤塞，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 由于屯门公路有旅游巴士着火，现时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屯门转车站的慢线和中线仍然封闭，只得翻快线可以行车，现场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青朗公路近金竹角附近。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例如大榄隧道或者是青山公路，同埋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以及薄雾。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屯门公路嘅交通先啦。咁屯门公路去元朗咧，近住大榄转车站，因为有旅游巴着火嘅事故啊，现时嗰度嘅中线、慢线咧，仍然系受到阻碍嘅。龙尾分别去到油金头同埋青朗公路近住金竹角。咁因为多车嘅关系啦，长青隧道嘅机场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可以嘅话，各位揸车嘅朋友尽量改路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大榄转车站，因为有汽车着火的事故，中慢线受阻，龙尾分别去到油金头和青朗公路近住金竹角。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是尖沙咀线多车少少，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多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就比较多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九龙区路面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仲是交通繁忙的，由律伦街一路去到界限街段都是慢车的。而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那段来往方向亦都系比较多车啲噶。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市中心段仍然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咧，荃湾西站至到丽景村段咧， 丽景村嗰段都系多车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至到丽景村段都系多车。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港岛山顶道咧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山顶道近住纪利文道交界嗰段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做我得你都得十几年啦。由两个钟变咗一个钟，冇问题啊！因为我哋嘅表达能力都好咗，短啲嘅时间一样可以讲翻同样咁多嘢嘅。 向星爷说再见，走向阳光路上，继续正能量。十一月廿二号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话：刚才倾到强制检测咧。一啲私家醫生啊，遲啲咧就可以發出一啲檢測令啦，就要啲病人咧就一定要去檢測。嗱，呢樣嘢咧亦都有啲私家醫生都擔心嘅，就係睇嚟可能有啲病人會唔會我寧願唔去啦，我唔睇醫生啦，即係費事無端端俾人捉去檢測咧。跟住有啲人怕麻煩啦，有啲人就驚跟住幾日啊，好多嘢唔做得啦，因為你俾人去檢測之後，冇理由仲通街走噶。咁種種嘅問題咧，有可能引起另一啲嘅矛盾喎。 咁但係講真咧，即係我哋中文裏面有四個字叫諱疾忌醫，咁咁但係諱疾忌醫呢四個字唔係因為新冠病毒出現先至， 不嬲都有㗎 啦。咁、即係無論咩病都好，咁只不過就係如果你話，從公共安全嘅角度嚟講，有冇其他嘢，即係除咗強制之外？我哋仲要因恤嘅咁樣，咁嗱，依個咧就又係會產生一連串問題。因為如果首先講翻醫生本身先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醫生真係需要好專業咁去判斷，一個病人有事就係有事，冇事就係冇事咁。咁當然專業判斷就係以佢最好嘅即係判斷嚟做啦，係咪？可能會有偏差，咁呢個我絕對相信香港個制度係可以處理到呢樣嘢。咁但係喺呢個專業判斷以外嘅其他考量咧，咁佢就真係會產生好多即係患寡患不均啊依類咁嘅一連串問題出嚟，因為你每個群組都有佢嘅特性喺度噶嘛， 係啊，即係、我諗好多人係如果話個醫生叫你要去檢測啦，指定你強制你，咁對於好多人嚟講，或者好多人嘅公司嚟講，你冇理由再翻工噶咯。 系啊，咁你中咗招仲翻工咁，即系 未中招啊，即系可能去检测咋 啊，咁已经有个警号喺度系嘛？ 系啊，咁所以嗱呢样嘢又系如果系有会唔会又有好多医生觉得稳阵啲啦吓？既然你将个责任摆咗喺啲医生度，佢会唔会又稳阵啲咧？又稳阵多啲，然之后稳阵过笼咧？系唔系都去测咧？呢樣嘢又係另一個問題。 同埋即係如果講到公司咧，好坦白講，即係你都大小公司有差異啦。你唔知佢嗰份保險究竟包乜唔包乜啊？依類咁嘅情況亦都有。 同埋你一因為咁樣而唔使翻工嘅時候，咁點計咧？即係啲人工點計？啲價點計咧？又可能間間公司都唔同。 係啊，因為你講真，你處理到嗰、那個即係受。 即係所謂中或者唔中嗰個人之外咧，從公司嘅角度，佢又有另外一個考量喺度，咁所以即係翻翻嚟啫，我覺得就係、是。呢啲嘅细节问题，我相信一讲到强制两个字咧、就自然社会上面浮现好多唔同嘅想法。咁、但系如果你话，诶、我除咗强制以外，我仲要提供诱因嘅话咧，咁就牵涉到即系一个更加阔嘅即系社会公平性问题 啊。系啦，即系究竟即系当然啦，检测系阳性系对自己身体当然系有好处啦，你快啲去医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如果檢測係陰性，咁但係呢一個動作係咪又對於個社會有咗啲貢獻咧？可能政府要俾翻啲人工佢，或者俾翻啲補償佢咧？咁嗱，呢樣嘢又係可能真係要擺喺台面傾喎。 咁其實臨尾變咗全民派錢嘅咯，隨時。 哦，咁好啦，睇下嗱，施政報告啦，下個星期三會有施政報告啊，唔知講乜啦。嗱，咁剛才我哋講到咧，即係講到舉例啦，就係如果有強制一啲職業去檢測，咁可能的士司機咧都係一個相對高危嘅一個行業啦。嗱，其實咧而家的士司機如果要檢測咧，都喺幾個加氣站裏邊咧係攞到樣本嘅。而今日咧就本來有四個，而家今日咧就會再加多七個嘅。咁呢啲樣本咧，即係呢啲自行採樣嘅樣本瓶啦，咁就然之後再交翻樣本翻去嘅，咁就喺好多嘅加氣站裏邊都有噶啦。好啦，大家聽緊嘅朋友對於強制檢測有咩睇法咧？啊，有啲乜嘢建議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电话里边有何先生啊，何生你好， 喂，系， 请讲，系， 嗱，我想讲讲咧，我都系揸紧的士，咁我哋揸紧夜间嘅，咁但系而家佢哋嗰个时间配合咧，配合唔到我哋夜间去检测嘅，因为其实我观察咗几日咧，嗰、个情况，我哋个主要港岛区嗰个加油站咧，都系冇呢个即系油门瓶啊嗰啲嘢嘅时间，咁但系佢哋个时间咧，通常都系，我记得好似系。4-5 已經發，照計就3點去到8點嘅。我見到政府嗰個宣傳就係、 是，咁係我哋夜間，我哋唔會一開工就走去入氣噶嘛。 即係完咗先噶啦，通常係咪臨收工先啊？ 咁變咗，如果你話夜晚嘅，咁冇任何嘢，咁我哋配合唔到，我哋唔會走去開工就即刻走去入去排隊入氣噶嘛。呢、這個其實係夜間有檢測嗰個問題。 咁你所見到咧，而家譬如攞嗰啲彩，即係攞嗰啲樣本瓶啊，係咪都好方便啊？喺個加氣站嗰度， 我見我入開氣嗰度，港島區嗰個站 係冇。喂，港島區嗱，港島區而家就柴灣楓葉街嗰個加氣站有啦。 我哋唔會去，即係喺嗰邊噶嘛。 係有北角渣華道啦。上環臨時街啦，同埋堅尼地城嗰個公共小巴總站都有嘅，不過就係星期一至五就下晝去到3點到8點嘅啫，星期六日就係日頭嘅啫。 咁你配合唔到夜間佢夜晚，即係如果你話夜凌晨擺咗喺度，我哋去攞去，然後交翻喺佢哋當嗰個站都會有得，即係我哋可以驗到咯。如果唔係就根本夜間係。 系，即系所以，如果话你夜间，譬如啲加气站有呢啲样本瓶攞咧，你都一定会做噶，系嘛？听你语气， 唔会有司机突然间开工走去排咗入气，然后即系同早间嗰啲争住排咗入气，然后跟住去攞个样本噶嘛，即系个样本瓶噶嘛。 系咁啊，呢啲细节真系要政府考虑下啦。唔该晒你何生， 唔该晒何生。 系咁啊，阿林小老刚才讲紧就系任何嘅一啲你强制得嚟嘅细节，而家你未强制啦，咁但系见到咧。即係呢啲細節真係好重要，因為咧啊，剛才呢位揸緊的士司機嘅朋友咧就話夜晚揸夜間嘅的士司機咧，其實就冇辦法去攞到樣本瓶嘅。啊，睇翻個時間咧，就係佢唔係冇，而係星期一至五咧就10點到2點、3點到8點，咁去到8點嘅啫。咁大家知道夜間嘅司機通常而家個市咁差就12點都收工噶啦。咁但係咧，佢哋收工嘅時候去加氣咧，就發覺係已經閂曬啦嚇。 嗱，咁當然咧，依家政府就冇話過係一定要司機去加氣站， 係冇講過 嘅，強制嘅。嗱，即係我意思，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底下，你又只係得某啲嘅時段可以去，而司機因為強制啊嘛，咁佢咪喺嗰段時間去啦。嗱，人排隊都可以好亂龍啊！如果你諗下香港真係路面咁窄嘅情況底下，突然間某啲點咧塞曬啲司機喺度咧，呢個已經係一個景象。 第二，我又不相信即系依家做紧嘅一啲自愿嘅方式咧。吓、 嗯， 当强制嘅时候，系咪完全乜嘢手续都唔使嘅咧？咁样，咁我又好难想象嘅。吓、嗯，你一定会有一啲认定嘅，即系嘅手续啦。咁样，咁、呢个系会加长咗个时间同埋复杂性咁。咁、嗯、仍然都讲一句，我相信即系一定会有一群人喺度去谂紧呢啲细节，但系。呢啲細節，如果我哋同時間去擴大到有一啲即係真係嗰個流動性比較高嘅一啲嘅群組，啊，唔係講緊老人院啊或者呢啲情況底下咧，佢會產生一個即係連鎖嘅效應咧，係我哋不得不小心即係預早去計算嗰、那個會出現啲咩可能性嚇。咁、呢方面我自己即係期待政府咧，其實出台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啲比較詳細啲嘅鋪排啦， 係 同埋受影即係針對受影響嘅群組咧，係需要多啲嘅解釋。 嗱、即係而家咧，成個強制檢測嘅法律框架就刊咗憲啦，咁得個框嘅啫。啊，具體即係代表住咧，就係而家政府有權咁做。法律俾咗一个权力佢咁做，咁但係具体点做呢睇嚟都仲要，即係譬如话同啲医生都要傾一傾啦，咩群组有需要亦都按到时嘅需要而定啦。而讲到强制呢就代表住你唔做就会罚你嘅，咁、那个罚则我讲多次啦，就係、是、如果喺限期内唔去验就会定额罚款就2000蚊。咁同时呢就会收到一个强制检测令啦，就要求佢在某个期间之内检测，如果都是硬颈死不去验，咁结果咧就会最可以又要上法庭噶啦，上法庭就可能被判监禁6个月，最高或者系被罚款25000蚊嘅。 经典广播剧《心之传食》1985年作品，亦舒原著。 我将我的思想完全在你面前否白，而你就对我隐藏住你的一切。 蔡雅阁， 我一直都好用心咁听你讲嘢。我一次都冇笑到你啊！ 姚修玲、领衔主演，11月16日开始，一齐重温《心之传食》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四台号召所有音乐精英参加 学界音乐厅， 无论你是玩中西乐器， 个人定是小组合奏都无人欢迎， 只要你是全职学生同埋持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 参加者只需将演出片段上载到 YouTube， 将浏览权限设定为不公开，之后将影片的连结提交到活动网页的电子报名表上面就可以了。 详情请上港台网页 rthk.hk 搜寻学界音乐厅。 截止报名日期11月30日。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疫情期间，不少运动场和健身房相继关闭，令到在家运动渐渐成为新常态。今个星期中大运动医学系列将会讲解在家运动训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小露话：上个星期尾咧，有一单新闻咧，令到好多人以为，咦，香港重现一啲大规模嘅游行，有可能咁。事源咧就系、是、香港电台《铿锵集》节目嘅编导蔡玉玲啦，就被警方拘捕啦，就告佢，因为佢喺《铿锵集》721元朗事件里边就攞住个车牌去查拆，咁得出嚟嘅结果就用咗喺新闻报道，咁警方就话佢虚假陈述。因为咧喺要求查册嗰张表里边咧就冇一个叫做新闻采访嘅选项嘅，咁佢就剔咗同交通有关嘅事项等等，就话佢虚假陈述啦。好啦，咁啊记协咧就准备系发起游行去抗议啦，咁啊提出喺琴日去游行嘅，咁啊俾警方系反对啦，咁啊上诉嘅时候咧，竟然咧系有条件地上诉得席，咁令到好多人觉得，咦系咪有游行咧？咁记协申请嘅呢个游行咧就系1000人嘅，咁但系呢个有条件嘅上诉得席咧，就其中有个条件嘅，就系要政务司司长系去豁免呢个游行咧，就唔使遵守限聚令。咁结果咧就大家都唔使谂啦。咁结果就真系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就话咧就未能夠確立 呢個遊行係符合限聚令嘅條件嚇。 嗱，即係睇翻件事咧，咁我諗喺警方嘅角度，佢從公共安全嘅角度嚟講咧，就覺得誒、符合咗某啲條件，可以放行啦。咁嗱，咁如果單從嗰、那個即係表達自由， 係個上訴委員會應該係 啦，個遊行自由個角度嚟講，咁、咁其實嗱。縱然即係我都睇到一啲報道講話，依啲全部好辣嘅喎，啲條件咁啊，要實名制嘅種種。咁、但係即係起碼睇得到咧，有個框架咧，喺每個框架情況底下咧，係可以放行嘅咁。咁、但係一去翻依個防疫嘅角度嚇，嘅、情況底下咧，好明顯，如果信係完全係從防疫角度出發嘅時候咧，嗱依家仲係一個所謂戰時嘅氣氛啊！即係我自己形容為，我哋同依個啊新冠病毒打緊仗嘅，其他冇必要嘅嘢你唔好搞住啦。咁依個就即係起碼政務司司長表達出嚟嘅信息係咁樣樣啦，係嘛？咁即係從兩者嘅衡量嘅角度嚟講，咁依樣嘢其實真係喺外國。呢啲矛盾不斷都出現啊，嚇咁啊！但係好明顯咧，即係暫時，如果我哋當政府就係一個政府，尤其是政務司司長一講一錘定音嘅時候咧，情況底下咧就係、我哋暫時都不能放鬆。 好啦，電話裏邊咧有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陳朗星嘅，陳朗星你好啊， 你好啊，歐嘉倫，你好啊，林先生， 我都要講一句，我都係香港記者協會嘅會員啦。嗱，想問下陳朗星，你點樣睇張建宗嘅呢個決定咧？冇得豁免。 我諗成件事即係諷刺啦，即係如果琴日唔係有禮賓府嘅即係嗰個嘅授勳儀式呢，我諗我都只能夠即係無奈接受。但係你見到呢禮賓府嗰個嘅即係大家就聚埋一齊又唔戴口罩，其實喺上訴期間呢，即係警方就話衛生署反對我哋呢個遊行，其實衛生署嗰個說話唔係咁講，衛生署嘅英文嗰個說法係話佢反對一啲長時間接觸冇戴口罩嘅聚集活動嚟嘅。其實昨日喺禮賓府嗰個嘅授勳儀式，正正係講中咗。咁但係政府嗰啲活動咧就繼續如常舉行啦。即係如果林先生頭先講話，我哋係打緊仗啊。無謂嘅嘢，或者叫做可以可免則免啦，唔好叫無謂啦，即係每一樣嘢喺大家心目中都有佢嘅價值。咁其實勳章都可以寄嘅啫，係咪？咁其實都可以唔做㗎。咁但係唔單止做啦，更加冇戴口罩。但我哋願意去遊行嘅時候提出嘅就係我哋願意唔單止戴口罩，我哋願意影埋相，知道我哋身邊有啲乜嘢人，健康申報表講埋我哋同邊人同行。甚至即係有個預先嘅登記報名嘅制度，都係希望即係辦得成嘅遊行。咁但係政務司司長用一個嘅理由就話我哋即係符合唔到佢嘅防疫條件。我完全睇唔到點解喺禮賓府嗰個就符合到，然之後我哋呢個就符合唔到。 講到禮賓府個就係即係授勳嘅一個典禮啦，就見到有好多高官冇戴口罩係影相留念啦。咁講到呢樣嘢，又諗起就係、其實呢幾日咧就喺。亦都有一個演唱會嘅，都幾大型嘅，都上千人參加嘅，咁都係可以舉行嘅。咁但係即係遊行就唔得啦。嗱，但係嗱喺業界咧，喺即係記者嘅業界裏邊都有啲爭論嘅，就係、機協承諾嗰個防疫條件就真係你哋自己都認為係非常嚴苛嘅，因為咧就只准記者啦、大專新聞係講師學生參加啦，公眾不能參加啦，仲要實名登記。實名登記呢樣嘢好敏感。 係呢、這個都要承認嘅，即係我哋當日真係阿卓榮被捕之後，我哋係好憂心啦。因為正如我喺唔同場合都講過，其實好多新聞機構不論左中右都有做緊呢一類嘅查察嘅。同埋呢個查察嘅即係嗰個重要性，唔係淨係新聞業界嘅事，係成個香港社會制度裏面有一啲資訊係必須要透明嗰樣事情。咁所以我哋即係好緊張。所以我哋當初就係諗，我哋即係點都想希望突破到咁多咁長時間冇得遊行呢一個嘅突破點，希望話俾社會公眾同埋國際社會聽，我哋真係好在乎。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每個人把尺係唔同，亦都有行家提出，即係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即係協助蔡玉玲啦。咁但係我哋而家睇落去，即係蔡玉玲嘅事件就係會有法律程序，港台又冇法律支援俾佢。佢嘅工作又暫時暫停咗咁樣，咁 咁即係我哋好希望快啲有一個快啲嘅聲援俾到佢，所以先肯願意去承諾呢啲嘅咁辣嘅條件。咁我都要承認嘅，即係我最少我啦嚇，即係我低估咗業界同埋市民對呢件事嗰個擔心，因為我自己咧就可能太過理性，我覺得即係嗰啲資料我哋擺喺我哋記協度嘅，係有限嘅人先接觸到。 即係你講緊實名登記嗰啲名啊， 實名登記冇錯，嗰啲資料同埋涉及嘅資料，甚至即係我哋去大廈登記都要用身份證啦，但係我完全唔涉及身份證。我只係即係攞大家個記協會員 number 或者大家工作嘅機構，咁我可能自己太理性，覺得係可以接受啦咁樣啦，咁但係 有好多人會覺得係即係開，如果真係接受咗又真係實行咗，真係咁樣行咗，就會開咗一個先例，以後遊行就變成實名嘅遊行啦。有啲人會擔心呢樣嘢喎。 其實呢個擔心咧，我真係想講咧，就唔係。我覺得如果大家係驚記協做咗呢一代最高羊咧，咁我認同嘅，我好多嘢大家去即係錫住記協，但其實大家都要認清個事實。如果我哋提出唔到一個嘅條件，係你可以追蹤到參加過嘅人，即其實佢冇一定要實名嘅。總言之，你有乜個方法出嚟說服到個上訴委員會，佢係你係可以揾得翻嗰個人嘅話，咁你先辦到遊行嘅。如果你一個自出自入嘅遊行咧，佢係唔會俾嘅，起碼喺疫情而家之下，咁大家要麼就係繼續去申請被駁回，要麼就係繼續即係接受冇遊行，所以唔存在記協開唔開呢個先例問題，呢、這個條件係已經存在咗啦。我哋亦都係因為我哋肯接受呢個條件，上訴委員會先至覺得冇辦法拒絕到我哋，即係我哋即係做得太徹底啦已經。咁但係你唔接受就冇得遊行喎。咁所以都係問嗰個問題啦。你覺得有得遊行係有幾值得咯？ 咁嗱就住呢點，陳學星你虽然张建宗就否决咗一次啦，咁样你会唔会用其他方法，或者会继续去尝试去突破咧？即系继续申请咧？ 其实咧，当日我哋喺上诉嘅时候咧，上诉委员会三度系退庭商议，佢一直都系问我哋点样可以得到司长嘅许可。其实已经咧，我都感觉到咧，如果我哋得唔到司长许可咧，佢都未必会批。咁但系因为我哋嗰日未知我摸到，所以佢都批咗俾我哋先。但系如果而家有我哋呢、這个嗱，呢、這个真系开咗个案例啦。我哋用一个咁嘅条件去申请，司长都唔批，咁上诉委员会已经可以大条道理就话你就算用个咁嘅条件，都未必符合到司长嘅要求噶啦。佢都未必，所以佢都未必批准我哋上诉噶啦，会即系或者其他嘅团体。咁所以嗰个争取就已经睇嚟系行呢个公众集会、公众游行呢一条路嘅。即係此路不通嘅機會好大，咁有啲朋友就話：不如我哋搞個旅行團啦，因為而家本地有嘅旅行團三十人可以嘅，你三十人遊行好唔好啊？咁樣，咁我問一下業界啦，即係一千人遊行，頭先歐家人話齋都已經即係排除咗咁多人， 搞演唱會得唔得啊？ 搞演唱會咁，即係我哋。如果嗰件事可以做到，係真係幫到大家去了解新聞自由嘅重要、查察嗰個重要，我哋一定會考慮啦。但係你就咁諗，我哋即係都唔知唱咩歌可以表達到呢一種嘅意思出嚟啦。 咁嗱，而家冇得遊行又仲有咩可以諗咧？即係點樣去聲援？ 暫時我哋積極去諗啦，因為阿卓玲其實真係個法律嘅費用啦，同埋佢嘅工作都停咗。佢係有個經濟嘅需要嘅，我哋諗下幫佢籌款啦。籌款期間睇下有冇啲街站可以做到，都可以向公眾繼續有機會去講呢個信息咯。 好，唔該曬你，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陳朗星，唔該曬。我話開演唱會唔係講笑㗎。咁可以啊嘛！如果你一千人嘅话，而家系可以开演唱会嘅。 再具创意啲，可能记协要搞翻个授婚活动咯， 都得啫。咁啊，唔该晒林小露。 唔该晒。